有钱哇，好多人啊，好多人啊， 真系日日忍忍。 你未介绍你自己喎、 啊？我唔使介绍，我都唔系听。喂，大佬，不上频道唔系听我哋噶嘛？使紧介绍我啊？喂，唔使听嘅，话先你听。 你系咁意都要介绍。 你听到我把声，你就即刻熄机。哦、啊，咁我咪即刻唔使做咯。唉、哎，就冇办法啦，就应承咗杰斯，后佢离流嗰几日咧，啊，咁啊冇办法啦，梗系帮佢做啦。咁抽完水噶啦，系嘛？抽完未啊？ 抽完。问翻你一样嘢先啦。 扑佢个街，我唔喺度就抽我水，抽翻够啦，已经够啦，够啊。 边度抽你水啊？ 哇！呢、這个杰斯君唔撚系人啦、啊，一唔喺度，当我仇人咁打啦，屌你啦，咁冇办法啦。真係太 我又唔覺過佢有 陰下陰下啊嘛，話聲咧。 傑斯唔係咁嘅人嚟嘅， 唔係咁人嚟嘅，係 啲人撲街嚟嘅。傑斯點會係撲街嚟嘅？ 點會撲街？ 唔會 呢啲真係佢依 唔係你需唔需要介紹下自己？ 我唔需要介紹啦，得。 唔係問翻牛，問翻牛先啦。 唔係你好耐冇上嚟。 呢個月去咗邊啊？你 你明唔明啊？即係喂正啊！呢幾個月嚴打啊嘛， 係咯。喂，你咪好靜咯。 喂，大佬，呢次咩事啊？我都講過啦，拉唔係拉你啊嘛，啊唔係拉你，你都唔滾嘅屌，都唔係拉阿爹，亦都唔係拉阿宇尊，都唔係拉嫖客， 系咪先？喂，呢次拉保护伞啫嘛，惊乜嘢咧？系咪先？喂，我系不停啊！哇，即系我真系咁讲噶啦，一路嘢咁讲啊！喂，如果一年之中有两三个月系咁样严打，真系正喂，话声你听。喂，啲女系点样咧？ 啊， 自己开可能喺鸡头啦，喺中头就自己开间酒店房、酒店房五星级嘅 外卖店啦。 啊，跟住咧就 call 啲熟客，你又上去啦。喂，我就试过真系有女撚女我上。 喂，酒店都有人报串㗎喎。 黐线啊，都话唔系拉你咯。大佬你分清楚点解唔系拉你呢，咁我就可以讲下啦。咁根据人民网广州啊 ,3 月25号啊嗰个电嗰、啊、QQ 嚟㗎微信嚟㗎微博嚟㗎。 冇所谓咩都得。 咁公安省呢就喺今日啊，即係3月25号啦、 嗯、 就公布咗呢个 今日3月29喎、 啊。係啊 ,3 月30啦应该出界嘅人 ,ok,ok,ok。咁、 哦、呢、okay, okay 啊、个治皇问题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一个月以来取得嘅阶段性明显成效，就讲咗咩呢，截至3月24号。 係。 广东省呢就取缔咗呢个违法嘅场所，嚟广东省你记住啊，即係横跨呢、這个广东、广州、惠东、惠南、惠 山、 汕头、汕尾好多啊， 东莞 好大 嘅，好捻大啦，都只系查封到208间啊，只系我自己加上去嘅 ，OK？ 第一阶段啫嘛， 就吊销咗证件几多间咧？ 207间， 屌你啦，15间，哇，喺一个市， 即系仲有200几间仲可以做， 系啦，整顿咗2925间。OK， 2000几架整顿咗，即系未何为？ 即系帮佢装修过。 何为整顿先？即系上去睇下你啲安全情况咧，嗰啲防火程度啊，嗰啲咪整顿咯。 啲石桥够唔够多？ 系咯，系咪先？睇下你有冇卖假酒啊？整顿一番，嗱咁整顿咯。 O K， 整顿2925架。喂，呢啲公安日日都走去整顿噶啦，咁咪点收片先？冇问题噶。好啦，咁 你冇诋毁公安啊？ 系啊，咁啊，唔会嘅。咁针对曝光咗东莞有11间场涉黄嘅场所咧，就拉咗啲人嚟换忽职守。咁换忽职守嗰啲，梗系咁多人唔系嫖客啦，系咪先？ 玩人嘅屎忽啊？ 唔紧知啦，咁换忽啊知 ，OK？ 即系你 换 忽，你知而家啲字咧要 边个忽啊？ 忽然个忽 ，OK？ 你都可以屎忽嘅忽嘅，中意啦。咁扫黄嘅成绩单咧，就睇下拉咗几人咧，865人。 嗯， 哦， 从业员， 冇错啦，唔好话从业员添啊，即系何谓从业员呢，即系你会觉得一系就性工作者啦， 系 啊，先系从业员啫， 系， 其实拉咁嗰865个人咧， 都系侍应嚟嘅， 咁又唔好咁讲， 侍应嚟嘅， 咁咧就有睇下先，有36名民警啊。 是 已经立案问责啦，哇！ 哇， 好捻过香港啊， 民警啊， 系先好捻过香港啊，系咪先啊？ 腐败， 而家腐败啊！咁仲刑事拘留咗涉嫌犯罪人865个、 嗯、 ，OK， 组织者541人啊，呢、 嗯 這个打掉呢个扫黄集团啊，呢个黄色集团就62个 ，OK，、嗯、总共破获咗刑事案件啊，真唔关事嘅，即系顺便拉黄之后，你知啦、 啊，啲小偷啊， 黄赌毒啊，你明唔明白？ 赌毒 系啦，呢啲咪涉嫌嘅案件咧，就顺便拉咗445个， 好， 呢啲 bonus 嚟噶啦，系咪先？好，咁啊，咁啊，其实咧就仲有咩嘢咧？咁啊，逮捕咗167人 ，OK， 喺警察院批捕咗三人，刑事拘留21人，而家候审啊12人。系啦，咁有啲人咧就系当然系两规双规咗两个，党纪处分就13人、 嗯、 ，OK， 系啦，到今时今日有冇讲过一个系嫖客咧？ 唔需要嫖客， 冇啊， 冇咯， 先成条 所以我咪 话冇嫖客嘅， 唔 惊 你，惊你俾人拉啊，系惊你上到去，你咪净系去到嗰啲酒店房，即系好局限啊！你个市场， 你明唔明白？而家问题系出现喺边度咧？如果以一个嫖客嘅身份。你上到去，唔係你想嫖有得嫖啊？或者你咪你真係想唱下 K？ 喂，冇啊，係啲場唔夠膽開， 淨係搞嘢而家。 係啊，淨搞嘢，你咪上酒店咯，啊揾老商。 你個 K 搬上酒店嗰度唱得唔得咧？ 有係咁做嘅。咁東莞呢，嗱我就唔可以 有㗎，鴨寮街有啲細嘅卡拉 OK， 你可以插喺度，或者啲如果你玩再專業啲細嘅 mixer 咧，你可以插咗去嗰個酒店嗰度。 部小米機， 跟住咧就叫阿牛幫手叫嗰啲女嚟，咁就喺間房嘅一間大約二百零尺嘅房咧，搞你自己嘅個人嘅卡拉 OK。 第二個 得唔得咧？都得喎。 第二個話冇上過去滾咧，我都信啊。咁屌你咪我都唔信啊！張感情冇上去滾，我就真係唔撚信。 佢冇上去滾要 set 機啫嘛，屌！ 係啊， 真係有 啊！張 Sir 真係有啊，真係有啊！ 哇！證明你一 O K 喎， 係喎、啊，我集未出。 唔係，我係有生意頭腦啊！ 喂，我 喂屌大陸不嬲，大陸不嬲都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點會冇辦法做到生意？ 而家又點樣咧？就喺、是、東莞啦、啊，你知東莞而家打得最勁啊嘛。當然啦，喺截咗今日咧，其實有東莞有部喺長安有部分嘅卡拉 O K 都開翻㗎啦。即係我啲朋友最中意去嗰間啦， 但係都係冇女， 有女啦，開始有女啦，係、okay， 開始啦， 喬裝侍應 啊，差唔多啦， 做喬裝客人， 咁我就講兩個 scenario 啦 ，OK， 第一個 scenario 係點樣咧？即係以 scenario 是撚眼啊，撲街，唔好執著啲字眼，我最撚真就執著啲字眼㗎啦， 係唔好執著字眼，阿丁阿丁， 停啲嚟， 執嚟，喂打佢， 打， 喂劈佢綠燈 嚟。你唔好真難民老狗嗰啲個態度擺嚟我哋呢度不實頻道啊！我哋呢度尊貴好多啊！ 係係， 我之外 係 啦，嗱，即係咁樣未開翻之前咧，點玩咧？就真係啊，開間酒店房 ，OK， 就嗌啲媽咪就 call 你啊 call 啲媽咪啦，喂，帶啲女女上嚟一齊飲酒食飯啦。咁我啱啱有個朋友咧，其實我節目講咗㗎啦，不過未出街嘅啫，我可以先爆下料啊，因為呢度星期先出㗎嘛， 係 咪先？啲會員得嗰幾百個㗎啫，所以唔怕㗎，係咪先？你話 OK 咁就搵個媽咪就自己租一間嗰啲套房、OK， 就同啲女唱下 K 啊，咁 K 啲跨啦囉，唱完之後你咪喺原酒店街都唔撚使落啦，就博。OK， 啊咁我哋不如搞档移动 K 场得喎， 得噶， 即系喺架货柜车度， 唔使孭个背囊啫嘛，系咪？有晒咪有晒成， 就系、是、可能呢、這个 心口立两个喇叭咁就搞掂。 心口根本就两个喇叭 ，OK。嗱呢个就张锦麟讲得中嘅，但系你又知唔知而家今时今日点玩咧？即系啱啱而家长安就有啲，即系我朋友最中意去嗰间咧，开翻啦咁样。 吓， 咁啊点玩咧？有女嘅。 吓、 譬如咁，唔好讲我朋友，唔讲我朋友，讲又系讲翻顺平 ，OK， 因为搞顺平啦 ，OK， 顺平而家咧身材点话咧？一样有，但就冇咗花街。 系， 你都知道咩叫花街啦？花街其实有好多种嘅，有啲选妃形式，有企喺八件女就 成班，你嘅拣 三四十个男人喺度系咁抢嘅，有一种花街咧。就啲女就企曬喺個大堂度 ，dancing floor 咯， 啊大堂嗰度，喺大堂嗰度你係咁搶嘅 ，OK， 而家就喺上平就冇咗花街啦， 係 變咗係乜嘢咧？你哋揾咗個媽咪就上咗房先， 係 卡拉 OK 房喺嗰間嘢啊，乜嘢花又好咩都好啦，咩月都好啦 ，OK， 入卡拉 OK 房咩？ 入卡拉房， 哦， 咁你坐低又我哋四個飲下啤酒啊，猜下妹，咁自然有啲女咧要中温雞咁噶啦，正宗中温雞啦，就中入嚟，俾你望一望。啱嘅咪嗌佢坐低咯，唔啱嘅咪嗌佢翻屋企瞓咯，就冇咗媽咪大台啦。嚇、哦，咁嗰啲就只係純粹朋友。 即係如果咁，即係阿的就講得啱喎。 即係考 扮客咯， 係啦， 係啊係啊，扮客。 扮客啦， 我話入錯房，啱嘅又可以坐低咁樣。 呢啲叫咩？呢啲叫偶遇。 哇，好玩好多喎、啊， 幾撚 romantic 啊！突然間有個女仔喺間房度行出嚟，哎呀，我杯茶喎、啊，撲你嗰間過嚟，咁啊其實正好多噶，正好多啊，但就冇咗以前嗰種咧，一排十個。哇，好似咩嗰啲文處斬咁樣，好似槍斃咁咧，一排十個冇啦， 打靶 啊，冇咗好似打靶咁啊，就可能一件兩件咁手牽手入嚟，你嗌得一件，不如嗌埋另外一件啦，咁樣咁四五個人而家咁樣玩 ，OK OK 喎，咁樣玩係咪先？ 咁但係乜分別咧？佢都係會俾人捉㗎，都會捉到㗎。 你要知道咧，其實咧大陸嘅法例咧，其實就好完善。OK， 真係好完善，係執行嗰啲唔完善嘅咋， 願聞其詳。 啊 ，OK， 個法例其實寫到明咧，其實咧我哋係可以 one night stand 嘅，我哋人，我哋去譬如啱啱識到個仔，其實可以 one night stand、哦。我哋只係唔可以喺一啲公眾場合，即係例如水療啊、卡拉 OK 啊裏面搞嘢。OK， 譬如我喺卡拉 OK 識咗女仔，其實呢個女仔只係我同一個朋友嘅關係。O K， 咁我哋即使我即時識佢，即時幫嘢，都未俾錢㗎嘛，都只係一個 one night stand 嘅關係， 俾錢都得㗎，俾錢當係一個居馬費咁樣， 不能先涉金錢。而家就算男人同男人都係㗎啦， 係啊，你試過 啊？見嘅， 你試過啊？ 我未試過。咁我大佬，我做得呢啲咁嘅節目，我當然我就要梗係 做資料搜集， 做資料搜集啦，係咪先？ 深入苦穴， 專業專業，真專 業鋪啊嘛，話聲你聽。 但我死唔信中國法例會寫咗一句一個法例條文叫做。容許國民 one night stand 唔係，即係類似，即係譬如話，你哋兩個男朋友、女朋友已經唔屬於係呢個刑事罪行，但你記住喎， 係啦，男女朋友屬刑事罪行咁就死曬咯，真係。 咁呢個 one night stand 我點知有冇機會發展啊？ 唔係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 而家就係講緊呢一個法例，但你記住，即係上有對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 嚇。 而家我哋如果唔係叫做唔係觸犯咗呢個刑事條例咧？但某程度我哋犯咗道德嘅問題 ,ok?、道德問題呢就當然冇咁大鑊啦係咪先。但道德問題就係咩問題呢，你思想有問題啊。哭你個街喺大陸思想有問題會點啊，咁就叫做一連串嘅思想教育啦係咪先。一連串思想教育係乜撚嘢啊，除咗罰錢之外梗係要擺你喺一笪地方同你思想教育一番啦、你未俾錢，咪十五日咯，係咪先？ 喂，咁唔係 你俾錢為止咯。 嗱，咁你走入嚟玩偶遇，同你十個人咩啊？擺花堆啊？ 花街， 擺花街， 唔好扮唔識 ，OK？ 唔係一樣可以係偶遇㗎。我十個人一齊俾我偶遇啫嘛。 唔可以明目張膽啊嘛，講真。喂，你十個人企喺度做乜撚嘢先？ 喂，啲形式虛偽嘅形式， 即係嗰個法例就係。就唔好玩咁癲囉你哋。 唔係有時你識做 咁癲。 即係你好似我呢我 虛偽啊。 係咪一我哋中共政府一向都係好虛偽㗎啦。係咪先 你講㗎咋。我覺得佢完全。 我哋靜曬㗎頭先。 我覺得佢真係實牙實齒㗎。 好誠實。 好誠實㗎。 而家嚴打咁樣其實我喺我哋家覺得冇問題。因為我自己生日已經出去玩咗啦，一樣卡拉 OK 啦，係咪先？一樣帶女朋 友啦，你梗係得啦， 係咪先？喂，其實冇問題， 全中國都唔可以叫雞，你淨係你可以叫嘅啫。 全中國人都可以叫雞，話聲你聽，只係唔好咁明目張膽啫，指撚住個鼻，屌你老尾！我而家叫雞。 我喺東莞個公安所見到啊，寫住㗎。 啊， 凡刁民牛嫖娼者，一概 格殺勿論。 咩？一律格殺，一概隻眼開隻眼閉。 O K。 係啦，其他人都完全係格殺勿論。 所以啦，咁都係咁樣啦。嚴打嘅消息，我唔應該講咁多，應該留翻俾我自己個節目講嘅。咁呢次當 bonus 俾網友啦。其實呢一次 多謝你先喎。 O K 啦，咁傑斯唔喺度啊嘛，係咪先？就所以點解開頭係咧講你想咁講嗰啲咧，即係俾人有少少牽屎啊。 即係總之而家牛你嘅意思即係話大陸有雞叫嘅。大家 唔 使驚。 講嘅，而家阿耀尊你咁保守咁樣，大陸就你可以同女性發生性行為，好唔好啊？ 梗係得啦，大佬你唔可以有個法律嘅唔可以同異性發生性行為㗎嘛。 係囉咪可以囉。其實好似你只要唔好喺呢卡啦 ,ok, 水療啊，即係水療即係咩啫，即係桑拿牆做，其實某程度係冇問題㗎。 喂，我聽我哋有個朋友喺水療嗰度打麻雀得唔得呢？ 打好日的㗎嘛嗰個。喂講嘅幾得戇鳩，貼張相出嚟，咁得隻手嘅啫，得四隻手嘅啫。咁冇人知佢係間水療囉，我就會知啦。一睇屌你咁佢兩隻就水就肉蒲嚟呢，咁除咗係喺水療喺邊度啊，又咦又唔能夠。 佢喺水療嗰度可以叫啲女打麻雀㗎嘛。 唔係呀，佢帶啲女去打麻雀。 佢自己帶上去。 喂大佬你咪喂你唔好當我的流㗎得㗎，謙謙公君子嚟呀、大佬在河之鳩。 得三件喎起碼一周圍一台四個。 苗條淑女呀嘛、君子好。 即係總之你要玩你自己諗咗個方法。 梗有方法嘅。 就可以玩到。 即係只係你唔好太明目張膽，譬如好似啲路邊雞呀、咁嗰啲咪冇咗囉。咁而家都查封咗好多咩 QQ 雞呀、咩微博雞呀，咁其實都查封㗎。咁呢樣都有。喂好撚簡單，放蛇囉。放蛇囉。但真啲放蛇都冇。 即係嗰啲係好似台灣嗰啲咩送茶服務。 係啦送茶服務。你知係咪台灣呢茶呢分亂茶同埋老茶。亂茶就後生啲。老茶老啲。 咁你點知 呢，分紅茶同綠茶。 我分藍型同埋綠型我就知。話聲你聽 ,ok, 呢啲有機會等傑斯講啦。例如講咗啦國貿嗰啲咁嘅嘢係咪。好啦。再講一講，即係啲原單應該差唔多講完啦。下次睇下，等阿傑斯過嚟翻嚟再跟進啦，好冇？ 係佢都唔去嗰啲啊，點跟進啫？ 唔係，即係我想話俾你聽，點解我特登揾呢個嚟講咧？ 我赢咗。 你梗系赢啦，你边有输过？ 我 屌你啊！ 我哋嗰次就上一次讲严打，阿耀尊就喺度啦。 我五月啊嘛。 耀尊话五月输捻晒啦，系咪先？ 你输咗啦， 啊输咗啊！ 打三个月， 我唔制啊，输咗啊！ 我就话个零月 ，OK。 阿牛又赢啊，输咗啊！ 我讲呢啲一定赢紧。话声俾你听，所以咧， 我唔制啊，好惨啊，输啦！ 即系做一个权威唔系咁容易噶，系经验 冇事就冇事， 牛哥话冇事就冇事。 诶，我冇话冇事，系有事系唔关我事啫。OK， 好啦，讲完呢个， 集中嘅人系拉唔到佢嘅。 冇啊，周永康拉到我，话声你听。OK， 好啦，咁又要讲下你。 我讲集中嘅人啊。 哦，集中嘅人啦，唔好我噶嘛。啊，集中打击嗰啲人咧。OK， 咁啊唔知啦，系嘛 ？OK， 咁又试下，我哋由呢个广。东省，不如我哋移师去北京啊，好唔好？好唔好？ 北京做咩呢？ 北京啊， 严打？ 唔系啦，即系可能咁样嘅，因为广东严打，啲人上北京打飞机啦，可能啊，打飞机可能 打飞机都要搭到搭飞机上去打飞机， 可能噶。喂，你知唔知啊？ 搭飞机去打飞机， 你知唔知而家咧 搭住飞机打飞机？ 哇，好事！ 咁其实咧，而家咧就收咗一个有人收一个短信吓，咁咧就系话咩咧？请你去一架又嗰啲中医院， 系 吓、啊、保健服务系咩咧？写住合法保健， 真系合法噶。 听我讲埋先。 得， 男女可男女单人或双人按摩，适合请客嘅。OK， 适合 请 客，请客。 喂，张金祥， 请客。 喂，今晚我请你。 系啦，系啦。 咁耐冇见，请你去个中医保健。 系啦，嗱，你要知道一样嘢，保健咧，其实系某程度咧，系严打都可以有噶。以上年大运会 ，OK， 咪严打一百天嘅 ，OK， 好多卡拉 OK 啊，同埋桑拿，卡拉 OK 冇开啊，但系唔好意思。啲骨牆有開嘅喎，點解呢？因為按摩係保健項目 ，OK， 佢係幫運動員釋放能量， 冇錯啦，係保健項目 嘅能量， 冇錯啦。所以點解我香港嗰、那個咩冰咩奧斯嗰個運動員都要一個按摩師呢？ 要㗎，按摩師真係緊要 的。因為我緊要保健啊嘛， 保健係啊， 係先？咁而家咧就咁李先生就接到一條咁嘅請下短信啦。咁佢按照短信嘅方法打電話去啦，咁對方就話咩呢？佢係話北京康樂，北京康中樂中醫康樂，我諗住北京康中樂中醫臨床研究院， 康中樂中醫 係 名嚟嘅啫，網名嚟嘅啫， 係啦，唔係專門咧就從事呢個生殖系統保健。 喂，好紧要啊！ 我们24小时营业， 心肝脾肺肾有乜所谓啊？ 系嘛？生殖系统紧要， 生殖系统嘅紧要啦， 传宗接代。 你唔信问老师？ 我俾多两个心， 俾个用气功，佢唔试下。 即系老师用嗰时，你个名唔知喺边。 系啊，但系而家啲理论上佢而家唔用啊嘛，或者佢呢 个俾个仔用啊嘛。 真得都得，诶，唔好抽佢水，或者咧，我可能有一日会喺迷惘做节目。OK， 阿刘先生唔关我事啊，你而家要点衰佢 ？OK， 咁我们24小时营业。保证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享受。咁一个中医临床研究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享受， 即系令你意想不到地健康。 咁呢个李先生一面迷惑啦，应该唔系一面嘢，个面喺下边啦。咁就咁其实呢个李先生咧下体咧就一直都唔系好舒服嘅。OK， 系啊。 咁佢接到呢一个咁嘅短信，咁就去揾到呢间喺海淀区紫竹华。澳心澳中心嘉惠苑公寓， 你唔使讲晒地址出嚟嘅，其实 唔怕噶，只要佢播得做咩啦。咁系一间屋嚟噶，独立屋嚟噶啦，唔系咁屋啦，唔系 都系类似啦，屋沙嘅啫，其实 咁挂住个北京康乐 拔罐系嘛， 咁啊中医个牌子啦。咁呢个阿李先生咧，一入到去咧就有两个身穿白色好似啲。中醫制服嘅咧，咁嘅女技師 ，OK， 就將佢帶上二樓，即係佢有浴室嘅房間， 沖涼啊嘛，你 咁啊叫係啦，就你叫翻李先生 清潔你個生殖器官， 係啦，咁突然間咧有個女技師咧就赤裸上身，啊入沖埋入去，又同佢一齊去沖喎， 啊梗係病得好重啊， 係啊，睇得 真係唔等得啊，真係即醫啊要， 咁跟住咧就好快啊 去到一個我哋時間轉啦，太長唔好講咁多，就去到一個叫抹油按摩嘅項目啦。OK， 抹油按摩， 咁就推油啫， 即係推油啫， 推油啫。咁當然啦， 輸筋活血氣嘅。 咁呢個女技師咧，就不斷喺呢一個李先生同佢同佢推緊油嘅時候咧。就喺度講啊！喂，我哋個手法係專利㗎，我先嚟聽。 專利？ 專利 按摩可能都有啲手法。 研究院嘅專利手法 ，OK 係嘛？ 係經過審批嘅。 OK OK 啊，對身心好有好大嘅好處。 咁有個手法有冇秘技喺度講透露咗出嚟？ 咁我一陣係 啦，又主要係集中喺邊個部位嗰度做 咧？咁咧，如果你咧俾多幾百蚊獎勵咧，就可以更進一步試下呢一個。咁嘅專利嘅手法啦、 哦，即係打飛機啊！冇佢冇話過打飛機喎，佢按摩推拿啫喎。 咁嗰 你唔好誣衊呢啲偉大嘅中醫師喎、 啊。喺整個過程啦，咁啊李先生咧，其實呢個撚就放蛇啦，係嘛記者嚟㗎啦，係咪先聽下？ 記者嚟嘅。 佢冇講，但係 應該都係啦， 肯定係啦。 如果唔係都冇理由寫咁大篇嘢。 係啦，咁咧就花費咗1600蚊。 哇！ 咁系咪 都重病喎、 啊？系啊，系啊， 好重啊，好急症、啊。 当然啦，呢位李先生啦，即系我成日讲系记者嘅咧，就梗系话自己冇接受呢、這个项目啦，咁样啦。 即系冇接受项目都花费咗1600蚊。 系啊，咁接受项目。 哇！如果花 系啦，乜捻嘢计？乜 捻嘢价钱？ 好啦，咁呢单嘢一出咗之后咧，咁跟住又因为真正嘅记者身份咧，就去。訪問咗呢間公司喎、哦，咁呢、這個再都係情形都係一樣啦。咁啊同一個嗰、那個女技師都係咁講嘅。我哋呢個係一個專利嘅手法嚟嘅。 嗯。 但係佢括弧一句説話，冇人嚟查嘅、哦。OK。 唔係唔使冇專利，唔會有人查㗎。 咁係。 唔係專利查就係你破你攞咗個專利侵犯嚟。 OK。 就係俾人查。 但係佢侵犯咗我專利，知唔知 你發 明 嘅咩？ 嗰個秘技， 生殖器官得你有嘅。 即係我就唔知，你試下聽翻小弟節目，而家不順頻道賣廣告先啦。戰南俱樂部其中一集， 你賣到而家啦。 OK， 你就知係叻啊，你賣到明㗎啦 ，high jack 㗎嘛，係咪先？我其中有一集就係講一個延遲性時間嘅方法。OK， 個方法係咩呢？就係叫人打飛機。OK， 打飛機係有辦法令到嗰個人。是会延迟到呢个射精嘅时间。 那个只不过是你打完一次飞机再去做爱，咁先就延迟到第二次做爱啫嘛。 嗱，呢啲咧就 如果你不停打飞机，即系如果你经常成日都打飞机走去做爱，其实咧增加你嘅敏感度。其实你跟住做爱咧，其实你系容易早泄噶嘛。 O K， 即系其实啊，调翻转嚟讲，你应该咁讲，成日打飞机系令到你自己敏感度唔够啊，咪啊？定係點啊？ 敏感度夠啊， 夠 啊 ，OK。 咁所以你咪容易早泄咯。 嗱， 咁不如講下我個專利手法啦。 係你 我諗住咧申請呢個國家咩物質文化遺產嘅啦，或者打飛機啊嘛嗱， 即係個生殖器官擺喺博物館嗰度， 一定要揾人幫你打， 揾人幫你打， 千祈唔好自己打， 唔好自己打， 係啦。咁咧，譬如你差唔多射嗰啲時候咧，忍一忍， 自己打翻， 忍一忍，忍第一次忍十下，第二次忍廿下。咁你每次忍一忍咧，你就會耐噶啦。 打到就嚟到啦， 就到啦， 就離手， 忍離手， 停，離手， 開電視， 唔係離手， 睇愛回家， 離手，抽 離手 ，OK， 係繼續叫嗰條女係咁大力啲，你死忍， 我就忍， 哇，你忍啊， 忍十，第一次忍五秒，第二次忍十秒，你忍到第三次咧，忍到廿秒咧。得噶啦，你跟住 以後都唔射， 以後都好長噶啦， 以後射。 但係你哋可以咁講啊。喂，大佬打飛機啊，我使乜揾人幫我打咧？我自己打就得啦，咁樣我自己忍咪得咯。唔得嘅，因為你想射嘅時候咧，你自己就會放手啊，或者係 OK。 啱 先。所以呢個專利咧，喂，我一早喺節目講咗啊，哇，擺到明呢間咁嘅， 唔係喎， 乜嘢臨床中醫臨床研究院。摆到明嘅抄我 啊！牛奶， 最衰 Steve Jobs 死咗，如果唔系我谂迟早 Apple 有个 app 系， 不过坑住啊，闹钟响啊，一打出嚟，嘟嘟嘟嘟嘟嘟嘟停手。 但系你话时话喎， 系 打飞机专利嘅话，喂，其实唔系嘅，系真系嘅。 即系个秘技。 以我哋中国人嚟讲，最叻系咩啊？打飞机咯，系咪先？真系嘅，喂，真唔系讲笑，唔系讲笑。你睇我哋現屆嘅領導人， 系，唔系网台节目个都打飞机噶。 翟某，翟某，我几捻打飞机，系咪先咧？喂，佢话佢自己中国系乜嘢啊？一个沉睡咗而家苏醒 嘅 巨龙 啊，系狮子， 狮子， 和平，有即系等于空气一样 和平可亲同埋文明嘅。 系啦， 你仲唔系打紧飞机？ 唔系，但系 咁佢又唔系打飞机。我喂，佢放弃咗咁多千年龙嗰个代表。跟住轉用咗獅 子， 因為驚佢哋外國人 聽得多， 外國人唔識噶嘛。 係啊，咁就佢啫。 以為佢哋諗聯想咗恐龍，因為拍誤會咗，以為我哋中國係恐龍。 以為你史蒂芬史畢寶啊嘛，係啦，因為講過佢雜種啊嘛，唔係史蒂芬史畢寶啊嘛，所以咪用獅子嚟代替咯。OK， 嗱你諗下，一隻獅子沉睡咗好耐啦，醒翻第一件事做咩啊？ 打飛機 食嘢啊！屌，梗係揾嘢食啦，係咪先？喂，你點可以和平可親啊，大佬啊！而家揾嘢 食。即係獅子醒咗之後轉食齋唔得嘅。 應該冇咁嘅道理㗎喎，係咪先？ 我唔知，我未見過獅子沉睡完之後醒翻喎。 我哋習總就喺度話：，喂，我哋國強就唔會國強就不霸係咪啊？係咪啊？ 咁上下嘢啦， 咁上下嘢啦，即係我哋強國嚟嘅，我唔會霸嘅，咁撚謙嘅。 唔係啊，但係暗地裏佢已經話俾你聽，非洲嗰度我就搞掂咗，而家用獅子啊， 獅子咯， 係咪先？ 老係喎，佢唔講老虎喎， 老虎 係喎，獅子喎， 有個理由啦，因為中國而家非洲咧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嚟㗎啦嘛，而家係咪先？所以啲獅子，所以啲獅子咧亦都係歸於我哋中國領土㗎啦 ，OK？ 所以而家就由龍改成獅子咯。但係今日即係29號咧。阿習總咧，阿習某咧就講咗一個説話。 嗯， 佢又話咩咧？我哋中國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嘅。哇！識唔識中文㗎？ 佢咪搞錯 啊？你咪林鄭月娥啊，大佬一錘定音都唔知點解係嘛？乜撚嘢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唔撚要。我都唔撚俾你啊！喂，大佬， 佢真係咁講呢句。 係啊，我 做得好離譜喎。 係啊，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哇，大佬，即係林鄭月娥咁解法嘅，就話聲你聽，咩叫一錘定音嘅咧？一樣咁解法，好嘢啊！但係講真，我哋係咪一個強咗而唔稱霸嘅國家咧？你哋要諗下啦。 諗咩？ 係咪咧？我哋閉國。是不是一个强咗而不会称霸的国家呢？ 绝对是啊，我们中国始终都行儒家的思想。 OK， 愚人节就得，你们到儒家就不得了。OK， 话俾你听。 但是他以为自己强咗，所以就 我哋 可以不称霸。 你称就是不是强不强，你的重点是个霸字度。 个霸楼我解释俾你听。 Okay. 我代入翟某那个 大家 我 来惊死 个 字啊。 身份来答你。霸不霸不是我话的。是周围啲人觉得我好霸。 咁周围啲人觉得佢霸唔霸。 所以佢自己 的。哥你去到德国。 但佢话唔清霸嘛。 自己唔讲㗎嘛。 但自己喺度霸緊啦。最简单我讲一个例子俾你听。稀土。全中国呢每全中国全世界嘅稀土中国嘅蕴含量呢就大概 23% 到。全世界。OK， 咁我哋中國呢就出口 咗 70% 出嚟。 出口呢就90%定70%啊。 90%。 點解可以壟斷呢個市場呢？喂，其實稀土呢一樣嘢呢喺南非係最多嘅，話俾你聽。咁應該係南非霸咗嘅稀土市場，而唔係中國霸咗啦。冇辦法啦。我哋地大物博又賤啲價錢。開頭咪一個好平好撚平好撚平嘅價錢將啲稀土賣出去囉。賣到南非都話我屌你老母啊！而家喂我點做啊，大佬 ？OK， 冇辦法，先至南非做唔掂。好啦，咪霸緊就成個稀土市場啦，全世界90%咯。 嗯， 所以唔係中國霸人哋，俾叫佢霸噶。 冇辦法啦，大佬，你搞到人哋都唔敢做啦，大佬。我係南非，哇！我點同你鬥啊，大佬平我10倍。平我100倍， 所以佢系真系唔 佢霸捻咗翻嚟咯。 佢真系唔系霸噶喎。 咁佢唔 喂我 唔系霸咗。 我贱物斗穷人啫。你点解要话我霸大佬？ 咁啊系，你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啫，系咪先？我自己有稀土嘅，我打烂都唔捻俾你南非啊！咁捻嘢。 阿牛稀土嘅嘢又唔系咁样解释嘅。中国点解要掘咁多稀土？点解人哋唔掘啲稀土出嚟咧？ 因為即係其實日本都好多稀土嘅、 啊。日本好多。 日本跟住好串串供㗎，佢話日本話揾到自己日本海域裏面嘅一啲稀土咧，係、足夠用佢幾百年嘅、但係佢係唔開嘅。 啊，咩廢環保啲？ 因為點解唔開稀土咧？呢、這個世界點解其他美國啊？美國都有好多稀土嘅、 最多南非記住啊。 點解唔開咧？ 點解？因為中國稱霸咯。 唔係啊，稀土你要開咧，譬如你開煤礦咧。你掘一公頃嘅地方出嚟、你掘到咁多嘅煤礦啦、但稀土咧，你掘咗好多地出嚟咧，係掘咗好少稀土出嚟。 OK， 係啊，咁所以你破壞嘅環境咧，係遠遠大過你得到嘅稀土嘅經濟價值嘅。 OK， 係啊，咁所以冇人肯掘㗎。 仲要平價咯，你咪立咗個稀土市場咯。 你冇人肯，冇人肯掘就係咁解。但係中國人肯掘啊嘛。因為中國人啲地係邊個啊？ 霸翻嚟噶嘛？ 唔係霸翻嚟， 唔係咩？ 中國人啲地係人民噶嘛？ 係咯，咪霸翻嚟咯，霸啲人民噶嘛？ 人民啲地我嚟掘咗之後變咗稀土，啲錢係邊個咧？係我噶嘛？ 我噶嘛，係咯，咪霸翻霸霸人咯。 所以唔係中國想霸， 所以中國點唔係一個霸嘅地方咧？話聽你聽，係咪先？ 仲係逼我霸你明 白嗎？仲有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好簡單啦。即係呢個節目。你唔諗聽嘅，我都唔諗。 佢諗住呢句説話都係鬧美國嘅啫。 基本上其實係嘅，但你唔可以咁講啊嘛！我中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係咪即係咁講？可能係咪翻譯錯咗啊？呢句嘢好 普通話我聽嘅喎，大佬。佢一隻可愛唔係可親同埋呢個尋 唔係我知我全部都係我唔知英文佢哋點譯嘅真。 啊， 佢係講中文㗎啦。 總之就係普通話。 I don't want。No one wan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OK,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你啲高潮我都话咗，我都话咗阿的系永远答唔到嘴啊，系先？事实证明咗啦。OK, 好，第二节目先翻嚟再倾。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赐几许佳偶，微笑欢定必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气量口，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